第八课，苹果一斤多少钱？一，课文。你买什么？ 我买水果。苹果一斤多少钱？ 三块。 三块，太贵了。两块五吧。 你要几斤？ 我买五斤。 还要别的吗？ 橘子怎么卖？ 两块。 要两斤。一共多少钱？ 一共16.5块。你给16块吧。 给你钱。 这是50，找您34块。 二，生词。买。水果，苹果，斤，公斤，贵，了，八，多少，多，少，快，圆，角，毛，分，还，别的，橘子，怎么，卖，两，一共，给，找， 五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书，本，纸，笔，刀， 桌，椅，茶，杯，包， 画，画，字，报，信， 鞋，袜，衣，帽，表， 担心，谈心，池塘，食堂， 头等，头疼，动词，同事。 二，声调搭配。 北京，每天，好吃，晚餐， 以前，语言，可能，旅行， 辅导，洗澡，口语，可以， 彩色，好看，怎样，午饭， 母亲，喜欢，姐姐，眼睛。 三，儿化韵。 小孩儿，好玩儿，没事儿，聊天儿， 一点儿，一下，一会儿，一块儿， 有点儿，唱歌，眼镜，名牌， 去哪儿，去那儿， 在哪儿？在这儿。 四，轻声。 高的，低的，男的，女的， 白的，红的，绿的，热闹， 月亮，本子，饺子，桌子。 五，多音节连读。 留学生，图书馆，飞机场， 火车站，出租车，大使馆， 足球场，电影院，运动会， 太极拳，化妆品，小吃店， 太贵了，太酸了，太辣了， 太甜了，太咸了，太油了， 太胖了，太远了，太累了， 太困了，太冷了，太热了。